Hi,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our studios in Shanghai, China. I a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And we've got an upper intermediate today. It's kind of a special lesson, isn't it? 诶，为什么特别呢，John？ It's a story. 啊，一个故事是会发展的。 对，有虚构的内容。 对，但是虚构的非常有意思，是讲有四个人，两男两女，他们呢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见面了。 那这个地方叫什么？ 这个地方叫做冀州。冀州 怎么写？ 寂寞的冀，州就是这个一个 state。 杭州的州， 对的， 广州的州， 没错，冀州啊。 那这个地方存在吗？ 虚构，如果存在，纯属巧合 啊， 都是 coincidental 啊， 应该不存在。 嗯， 我已经 Google 过。 对，那在这个地方呢，生活着一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叫什么？ 叫做空落族，空落族。 那这个存在吗？ 你 Google 以后存在吗？ 好像不存在。 也没有，也是虚构的啊。 虚构的少数民族。 对，那这个空呢，就是空气或者非常这个 空间。 空无一人的空。落就是失落。 啊，落伍的落是吗？ 对，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民族，很 sad。 为什么呢？ 那这样的地方去旅游，哎呀，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赶快听一听吧。 好的。 到冀州了，这里真是人间天堂啊！你看，喜马拉雅山就在我们眼前。 我从来没呼吸过这么新鲜的空气。你看，天空多蓝，而且特别近，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地方叫冀州，真是一点都没错。那么偏僻、荒凉，完全没有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现在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下少数民族的生活了。 别忘了，我们还要探索空落族的神秘文化呢。他们到现在还是自给自足，不和外界接触。 喂，你们是来旅游的吧？ 对，你也是吗？ 我叫佳燕，我自己有个旅店。 哎呀，太好了，我是赵露，你好。 我叫方建明。 还好遇见你，否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板娘，你一个人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开旅馆，真了不起。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过日子呗。我们边走边聊吧，旅店不远。哎，你们从哪里来的？ 我们从孟州来的。 到了。你们路上肯定累了，赶快去睡一会儿吧。这是房间钥匙。对了，千万别洗澡，很伤元气的。晚饭要我送过来吗？ 不用麻烦你了，我们自己起来吃。 那我们去房间了，佳燕，谢谢你啦。 哎，刚刚是什么声音啊？是笛子吗？ 啊，没有啊，可能是你累了，有点迷糊。 我也没听见，我们上去吧。 我明明听到很清楚的笛子声。 佳燕早，建明在饭厅吗？ 谁？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吗？ 什么？我昨天和一个男的一起来的呀，你们两个还说过话的。 你明明是一个人来的，我没看见其他人啊。 你说什么？又有人失踪了？ 你是谁？什么又有人失踪了？以前有人不见过吗？ 我叫徐文涛，我和我女朋友3年前也来这儿旅游，后来她就人间蒸发了，我每年都来找她。 佳燕，你在搞什么鬼？怎么会不记得建明呢？我不相信，我现在就出去找她。建明，建明， 别叫了，没用的。 你是不是太累了？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John，今天特别有戏剧性。 哎， 我想这又是很好的一个系列啊。 感觉这个故事还没完呢。 没错，但是我们还是从头看看今天的词语。第一个用到的说法叫做人间天堂，人间天堂。 那我们知道天堂是 heaven。 对， 那这个人间是不是人之间的意思？ 不是，人间指的是世界， 世界， 这个地球， 人的世界， 对，我们活着的这个空间，这个地方。 Like the realm of humans。 对的， the land of the living。 是的，这个人间天堂就是形容很漂亮的地方。 那人间天堂就是 heaven on earth。 对， OK， 非常漂亮啊。经常杭州被说成，还有苏州都是人间天堂。 那可以说人间天堂，能不能说人间 地狱 啊？ Hell on earth。 可以的，人间地狱，希望我们不要去这样的地方啊。好，那这个济州啊，它是在喜马拉雅山的脚下，对吧？喜马拉雅山，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对的，但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经常把这个第一个字喜欢的喜读成第一声，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 喜， 对， 但其实应该是喜， 喜，喜马拉雅山。 那哪个是对的？ 应该喜马拉雅山是正确的嘛？但日常生活中可能觉得第一声发音比较容易，所以大家都说喜马拉雅山。 OK， 知道了。 好，那下面我们要看一句话啊，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伸手就可以摸到。 那这个伸手是 reach out， 对吧？ 对，就是把你的手伸得很直。很开。 那跟举手有区别吗？ 举手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 OK， so if it's 伸， you're really reaching。 对， stretch out。 Stretching。 OK， but if it's 举手， you're just kind of raising。 Raise， 对的。 OK， 我们说的是这个天空很蓝啊，而且又特别近，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但是这个济州呢，却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地方。偏僻荒凉， 偏僻 is like remote。 对的，就是好像自己独立在那里，离其他的地方都很远。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是的。 然后 荒凉，荒凉 是 barren， 对， desolate。 是的， kind of oppressive and depressing。 比如说很小的村落啊，或者一个城市。我上次看一个纪录片，底特律，某些地方的底特律现在就很荒凉。 Detroit。 对啊， Detroit is desolate。 有些地方就是汽车工业这个衰败衰落了以后，对吧？ So it kind of went downhill economically。 对， So now it's oppressing and desolate。 底特律的朋友不要生气，这是为了用一下这个词语啊。 So, 荒凉，凉这个字是cool， right? Cold， 冷的意思。 有关系吗？ 但是这里呢是 metaphorically。 okay。 比喻啊，荒凉。好，下面再看一个，这样来给大家念一下。 自给自足。 错别字。 Oh no。 自给自足啊，自给自足。虽然这个字呢是给，但是这里多音发给。 那意思呢 一样吗？意思是供应，其实和给意思也差不多，但是它出现在自给自足这个用法里面的时候，你要读给。自给自足。 So self give self enough。Self sufficient。 对的，自给自足。那么这个空落族啊，他们不和外界接触。外界。 那这个外界就是外面的世界吗？ 对， 没有别的意思吗？ 简化成外界这两个字啊，外界。好，那今天我们这个对话里面有四个人物，对吧？一个是这个旅店的女老板，叫做佳燕。那还有一个呢，是来旅游的女孩子，叫赵露。 赵露。 对，然后她还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的啊，叫做 方建明，对吧？ 对，建明。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很神秘的男人，叫徐文涛，是吧？ 啊，四个人的关系会怎么样呢？那四个人呢，一起都出现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叫做济州。与世隔绝， 于世、with the world。 对， 那这个隔绝是一个词吗？ 哎，对的，它的意思就是完全的都隔开了，隔绝。 So be completely cut off, be completely removed、from the world。 对，与世隔绝啊。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问一下， 嗯， 这个很伤元气， 嗯， 意思我明白，但是， 哦，因为我们 解释吗？ 对话里面说的呢，家宴跟他们说，你们千万别洗澡，这样会很伤元气的，对吧？这样就不明白为什么洗澡会伤元气。 从来不洗澡是这样吗？ 其实因为这个地方是在高原嘛， 啊、嗯。 那到高原上面啊，我是听我一个朋友，他到西藏，他说他到了那儿呢，当地人还有酒店的工作人员都跟他说，你千万第一天不要洗澡，因为人会非常的累，很伤元气。 这是什么？这是迷信吗？ 不是迷信，就是因为你洗澡的话，先要把衣服都脱掉嘛，你就冷了，然后这样你就会非常非常累，会很强的感受到缺氧。 OK， 自己没有这样的体验。 总而言之，下次到西藏的朋友千万第一天不要洗澡，很伤元气的啊。 那这个元气是精神还是？ 嗯，对，就是你身体里面最根本的那一股气。 Your healthiness 啊，元气。 嗯 ，vitality。 嗯，那在我们今天的对话里面呢，好像有一个蛮神秘的东西，是一只笛子。笛子， 这有什么神秘的？ 啊，好像有人听到笛子的声音，只有他一个人听到啊。 嗯。 吹笛子， 然后后面好像有人失踪是吧？ 啊，就是这个方建明哈，建明失踪了。 那这个失踪是消失的意思吗？ 嗯，但是失踪是用在形容有生命的东西上面，比如一个人失踪了，一个狗失踪了，你不能说底特律失踪了， 啊， 这座城市失踪不行啊。 明白了， 嗯，那样的话你就要说消失，一个物体消失了。 哦，那后面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是， 对， 是什么？ 人间蒸发，人间蒸发，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说法是吗？ 对的， 我知道蒸发是 evaporate， 没错， 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吧？ 这里也是一种比喻 ，metaphorically 好像就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 So it disappeared from the land of living. It vanished. 对。 From the land of the living. 人间蒸发了。那今天这件事情非常的神秘啊，所以女孩子赵露呢就问那个旅店的老板娘说，你在搞什么鬼？你在搞什么鬼？ 对，这句话是不是比较严重？ 对，就是。 但是可以开玩笑说吗？ 也可以，搞鬼呢，完全是看这个语境啊，看你用的这件事情，可以朋友之间开玩笑说，哎呀，你在搞什么鬼啊？但是呢， 那就是比较轻松，就是 like what are you up to？ 对，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比如一个人失踪了， 嗯， 那你觉得别人知道一些什么，而且是这个人把他弄失踪的，你在搞什么鬼，就变得很严重了。 It's like what the hell are you trying to pull？ 对，好像你背着我不让我知道做了什么事情。 嗯， 搞什么鬼？那我们再听一遍对话，看看他们都在搞什么鬼。 好啊。 终于到济州了，这里真是人间天堂啊！你看，喜马拉雅山就在我们眼前。 我从来没呼吸过这么新鲜的空气。你看，天空多蓝，而且特别近，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地方叫济州，真是一点都没错。那么偏僻、荒凉，完全没有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现在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下少数民族的生活了。 别忘了，我们还要探索空诺族的神秘文化呢。他们到现在还是自给自足，不和外界接触。 喂，你们是来旅游的吧？ 对，你也是吗？ 我叫佳燕，我自己有个旅店。 哎呀，太好了，我是赵露，你好。 我叫方建明。 还好遇见你，否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板娘，